第二集，近距离的打量站在面前的男生，秦称才发现他当真长得不错，看起来最多不过十七八岁，一双眼睛大而明亮，也是桃花眼，却又透着点仿佛不谙世事的天真，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涂脂抹粉。在秦称打量他时微低着头，过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片阴影，看起来有点楚楚可怜的味道，秦称却越发看他不顺眼，自己还什么都没做呢，就摆出这副受欺负的姿态，做给谁看？ 名字，年龄。 杜磊想代为回答，被秦称身边的李峰川一个眼神制止。男生愣了几秒。 贺兰，十九岁。 秦称睨了杜磊一眼，他还以为这家伙当真敢带未成年出来。 你跟杜磊来这儿，不会不知道是来干什么的吧？现在过来给我倒酒。 贺兰咬住唇，一脸欲言又止。秦称不耐烦， 磨蹭什么呀，赶紧过来。 杜磊轻推了贺兰一把，贺兰迟疑走到秦称跟前来，依旧垂着头不敢跟他对视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酒瓶给他斟酒。秦称捏着杯角，一脸玩味地盯着他的脸看了片刻，视线抬高，又一次看似不经意地扫向二层的甲板处，就这么和站在那里的霍昭林对上眼。即使隔得远，他也能清楚地看到对方微蹙起的眉。秦称勾了勾唇角，他的身体往前倾了一些，贴近贺兰。 老实说吧，你到底想勾引谁？ 贺兰的手僵了僵，脸上勉强挤出笑。 您说笑了。 不想承认是吗？ 我没有。 秦称捏着酒杯的手轻轻一抬，已经装了一半的酒全部泼到了贺兰的脸上。贺兰红了眼睛，更低下头，不敢抬手去抹被泼了满脸的酒水，身体微微颤抖。秦称冲霍昭林扬了扬眉，见对方眉心都蹙了起来，心里越发不痛快。从刚才起，他就发现霍昭林几次有意无意地将目光投向船头的方向，顺着他的视线才看到了坐在那里装忧郁的贺兰，现在只是更确定了霍昭林确实在看他而已。秦称的目光转向面前的贺兰，见他一脸委屈胆怯的模样，更是厌恶至极，就这样的货色凭什么让霍昭林看进眼里？四周已经围了不少人，都是看热闹的，秦二少爷要教训人，傻子才会跑出来帮他出头。 你心里是不是在想，我就是个仗着有钱随意欺负人的恶霸啊？你越是不吭声越是显得可怜，就觉得越能博得更多人同情，对不对？你睁大眼睛看看这些人，他们是同情你吗？在这些人眼里，你这种人连个玩物都不如，我欺负你他们能可怜你？看你笑话还差不多啊。 贺兰低声哽咽，红着眼睛瑟瑟发抖的样子看起来实在可怜。秦称不为所动。 行了，你也别装了，摆这么一副扭捏造作的样子是想给谁看？都跟着杜磊上了这船了，还想立个牌坊演贞节烈妇，当大家都是傻子吗？ 我不是。 不是什么？你可别说你不是想来卖的。啊，他是怎么被你选中带上船来的？你给我说说。 他是我老子公司里刚签的小明星，前两天我去公司，他特地为了经纪人来找我，暗示我给他机会，我可没逼他。 所以我并没有冤枉他，对吧？ 那是，哪能呢？ 杜磊点头哈腰，顺便瞪了贺兰好几眼。 这小子不识相，程少，您消消气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 杜磊按着贺兰给秦称道歉。 程少爷，我不知道我哪里得罪您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跟我计较，我真的是无心的。 那怎么行啊，我心眼就是这么小，你今天可把我得罪狠了呀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我跟您道歉，您原谅我吧。 要我原谅你？行，下海去洗洗脑子再说吧。你还有你，把他给我扔下海去。 看热闹看得正起劲儿，被点名的几人略一犹豫，上前来将哭哭啼啼的荷兰抬起。反正船上有救生员随时候命，也不可能真闹出人命。既然秦二少想整人，他们当然得给这个面子配合他。李丰川和王少杰对视一眼，都觉得秦称今天似乎不太对劲儿，对着荷兰这怒气来得简直莫名其妙。虽然这人矫揉造作，哭哭啼啼，非要扮白莲花的样子是挺惹人烦的，但本也没碍着他们什么事儿。不过秦称非要教训这小子，他们当然也不会拦着。荷兰大声哭着求饶，秦称走到他身边，微弯腰，修长的手指点了点他的肩膀。 可惜了，这张脸倒是长得不错，却用错了地方，被长歪了的脑子拖累了。你还是下去洗洗脑吧，扔下去。 随着扑通一声响，痛哭流涕的荷兰在一甲板人的起哄声中被扔下海，在水中挣扎着上下起伏。秦称站在护栏边冷眼看着，直到身后响起霍昭林不带温度的声音： 你闹够了没有？ 秦称转过身冷冷瞥向他： 跟你有什么关系？ 在霍昭林的示意下，两名救生员下水去捞人。霍昭林没再理秦称，荷兰被救生员抱上来，缩在地上浑身发抖。霍昭林打量他两眼，眼里划过一抹转瞬即逝的冷意。他吩咐救生员 带他去换件衣服，再去医务室检查一下。 霍三少还真是怜香惜玉啊，怎么看上他了不成？ 我跟你还没结婚，你管得着吗？ 话音落下，秦称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无比，转身就走。原本看热闹的众人默默散了。热闹也分很多种，秦家二少和霍家三少的事儿可不是他们这些人能够掺和的。中午吃饭时间，李丰川和王少杰来敲秦称的房门，几下后房间里传出一声滚，两人摇了摇头，决定不再去触这位大少爷的眉头，自觉地滚了。然后又忍不住腹诽霍三少实在太绝了，当众说出那样的话，让秦称的脸往哪搁呀。秦称在房间里睡了一下，醒来时头痛欲裂，外面天都黑了，从早上起就没吃过东西的肚子再唱空城计，饿得咕咕作响。他爬起身，决定去餐厅找点吃的。洗漱的时候看到镜子里自己精神萎靡的衰样，秦称忍不住自嘲，这副鬼样子谁会喜欢，他自己看了都讨厌。在游艇一层的西餐厅胡乱解决了晚餐，夜幕已经深垂。秦称从餐厅出来，一路走到走廊尽头，推开门去了外头甲板上。热闹了一整天的地方这会儿终于冷清下来，夜晚风大，黑漆漆的大海没什么看头，众人都各自去了船舱里找寻玩乐的地方，甲板上几乎没有人。他走到一侧护栏边，点了根烟，看着眼前汹涌澎湃黑不见底的大海，心情就像这海浪一般波涛翻涌，起伏不定。霍昭林是之后出现的，见到秦称他一句话没说，径直往前走。 喂，霍昭林，我们说几句吧。 霍昭林停住脚步， 犹豫之后转过身，在离秦称一人远的地方站定，倚靠在护栏边。 你想说什么？ 你离我这么远，怕我把你也扔下去？放心，我一个人办不到的。 霍昭林没有说话，安静地看着他。灯火下秦称的面庞更显柔和，眼里盛着细碎的光，眼角的泪痣有种诡异的清纯的妖娆。他本该是这样的，如果不是嫣红的唇间还叼着根烟在吞云吐雾的话。霍昭林微微皱眉， 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你想悔婚吗？ 霍昭林怔了怔，清楚看到秦称眼里掩饰在玩世不恭之后的那一抹不安。 你什么意思？ 是我该问你什么意思吧？想悔婚就明着说，面上一声不吭，背地里放出风声搞小动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么做有意思吗？结婚不是我跟你两个人的事情，你们霍家这么做是要把我们秦家置于何地？ 如果我真的想解除婚约，你愿意接受吗？ 这一回愣住的人变成了秦称，一直到烟头烧到手指微微的灼痛感传来，他才回神，扯开嘴角，明明是在笑，笑容却实在不好看。 我不接受有用吗？ 我以为你并不在乎。 秦称没再接话，他和霍昭林很少有这么心平气和的交谈的时候，总是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每一回不是他刺霍昭林，就是霍昭林呛他。他还以为他们永远不会有站在一块儿安静说话的机会。原来也是有的，却是商量着要解除婚约，当真是讽刺。秦称转开了目光，眼睫微微颤动了几下，黑暗中霍昭林没有看真切。